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44集，女明星韩琦的秘密。冬至刚挂了电话，就看见之前随行韩琦的保镖从外头进来。他环顾一周，看见坐在桌边的冬至又气势汹汹的大步走来，半个身子横过桌子，手伸向冬至的衣领要将他揪起。冬至往后避开，把桌子往前一踢，对方猝不及防，整个上半身都扑到桌子上。另外一个保镖又要冲上来打人，工作人员已经反应过来，纷纷制止他们。 在警务室里还敢打架？ 得益于对方一身西装墨镜和冬至一脸人畜无害的鲜明对比，其他人没来得及追究冬至没戴手铐的问题，反倒把看起来威胁更大的保镖制服。保镖不敢反抗，只能冲着冬至大骂： 韩小姐到现在还没醒，都是你害的，你必须负责。警官，你们不能把她放走，这人刚才在飞机上对韩小姐构成人身伤害，应该关起来。 就在这时，刚才负责录口供的小伙子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： 冬至，我们领导要见你。 保镖还以为他们串通起来要放走冬至，顿时大喊大叫，场面一片混乱，直到小伙子的领导亲自过来才平息了这一场混乱。对方是个中年男人，对保镖道： 我们已经核实了，这位同志的确是我们兄弟系统的公务人员，当时韩小姐出了点状况，他才会出手制止。 什么公务人员？连哪个系统都不敢说吗？还不是要官官相护？你们等着，我们立马曝光媒体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 你们要顺便连你们韩小姐养小鬼的事情也一起曝光吗？ 冬至忽然道。保镖愣了一下，色厉内荏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你成天跟在他身边，难道就没有看见他的行为古怪吗？飞机上他这样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吧？你们心里没点数啊？ 旁边警察听见冬至这些一点也不科学的话，都面色古怪起来。冬至却收敛了笑容，硬邦邦道： 要不是我刚好在飞机上及时制止了一场大祸，别说他了，连你们还有飞机上所有人都要跟着遭殃。 保镖被他一通吓唬，脸色发白，说不出话，也不知道是吓过头了还是太心虚。冬至猜到对方应该是后者，因为他刚才的话也是胡说八道的。跟何玉他们混久了，信口拈来的本事不说学到十成十，怎么也有一些极致，而且从保镖的表现来看，还真有可能被他说中了。 韩小姐现在没什么事儿，我刚才只是让他昏睡一下，很快就会醒过来。我还要去跟他们领导核实身份，一时半会儿不会走，等会儿他醒不过来再找我，我的证件都压在这儿。 话音方落，保镖的电话就响了起来，一个女生在那头急声说道，音量之大都让冬至他们听见了七八分了。 你们在哪儿？韩小姐醒了，郑姐说别让那个人跑了，要等韩小姐去医院做检查确认没事才行。 两名保镖面面相觑，最后决定一个先回去看看，一个留在这里看着冬至，以免他跑掉。冬至则在那名中年男人的带领下来到后面的办公室，那里还有一个看起来警衔更高的领导。领导主动起身跟他握手，笑道： 很抱歉，特管局毕竟是个不为大众所熟知的部门，我们的同事一时没能核实你的身份，给你造成麻烦了。 是我给你们造成麻烦才是，这次都是误会，不好意思。 领导对他息事宁人的态度很满意，闻言更加热情了。 飞机上这次事故是否有保密条例啊？如果有的话，你直接写报告向你的领导说明即可，我们就不过问了。韩女士那边，如果她坚持想要追究责任的话，我们也会尽量拦下她。 这次的事情其实就是他引起的，他身上有些不干净的东西才会闹出那一出事故，如果他还想追究责任， 就让他来找我好了。 对特管局这个神秘部门，领导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。听说这个部门里卧虎藏龙，个个都是飞天遁地的高手。如今再看冬至，也就是个漂亮斯文的年轻人而已，没有什么出奇的。听冬至说起这些，这位领导不由大感好奇，又知道按纪律是不该问的，只得憋着。年轻小伙子眼看着自己领导亲自带着冬至进去，过了一会儿又被更大的领导亲自送出来，彼此谈笑风生，不由心生忐忑，担心冬至在领导面前给自己穿小鞋，忙上前道歉。 这下相信我不是神经病了吧？ 飞机上事发突然，他们不能不做紧急处理，我这边也是按规定办事，您别跟我一般见识。 冬至当然不会跟他过不去，大家不过是各司其职而已。不过看对方战战兢兢的样子，估计是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就到。 哎，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儿？ 当然。 冬至拿出龙身给他的登记卡片。 我托运了一件东西过来，经特殊渠道，要去行李领取处拿。刚才发生这个事儿，我还没来得及过去呢，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拿一下？ 小事而已。对方自然一口答应，立刻帮他去取了。这时警务室又进来几个人，为首的女子戴着口罩和墨镜，头上一顶帽子，脖子上还系着丝巾，只差没从头到脚裹起来了。但这样的全副武装加上旁边随行人员前呼后拥，反倒更容易让人注目。 他在哪里？ 韩琦旁边的助理指着冬至道。一行人又朝这边走来，旁边的工作人员上前要拦。 几位有什么难处吗？ 韩琦还没说什么，他旁边的助理小姑娘就对冬至道： 你刚才在飞机上对韩小姐造成了不可知的人身伤害，韩小姐要去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 内容挺客气，语气却不是那么客气的。 我刚才是在救她，怎么可能对她造成什么伤害？就算有伤害，那也是她自己弄的。 你别想逃避责任。 韩小姐，你要真有事儿，现在就不会跟着他们过来兴师问罪了。你无非就是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缠上而已吧。 韩琦终于摘下墨镜，拿下口罩。 刚才我的助理的确不太礼貌，我代他道歉。方不方便找个地方说话？ 不方便。 你 刚好小伙子帮忙将剑匣取过来，冬至感谢他，又对韩琦道： 喂，韩小姐身上的问题我解决不了，但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你肯定应该知道找谁了吧。还有韩小姐，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，我建议你不要坐飞机了，别连累了无辜的人，否则你的罪孽就更大。 韩琦神色变幻，脸色红白交加，冬至也不等对方反应，拿起东西直接走人。飞机延误，再加上这一出插曲，等他搭上去市区的车时，时间已经将近午夜。鹿城是个著名的旅游城市，这个季节正是旅游旺季，就算深夜依旧灯火璀璨，人声不绝。但本来说好八点报到的，现在拖到快十二点，冬至心里万分过意不去，赶紧拨通办事处的联络电话，想了半天才有人来接。 谁啊，大半夜的？ 对方声音懒洋洋的，估计是从被窝里被挖起来。 啊，你好，我是冬至，今天要过去报道的新人，飞机因为延误现在才到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请问我是直接过去吗，还是明天早上再去？ 直接过来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